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5号本周四，也是工作男当班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Foo Fight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Sunday Rain。 对， 你可以管它叫周日的雨，也可以管它叫太阳雨啊，反正怎么样，它都是一种很劲道的雨啊，在这种阳光下下的雨，在这种周日的情怀下下的雨。 反正2018年的第一场春雨啊，我们还没有遇到， 春雪也没有，冬雪都没遇到，还想遇春雨？ 哎呦，说到这个雪啊，今天我有东北听众哈，肯定是特别想给我们晒一下，在他的家乡或者他的朋友圈里那些好看的不得了的雾凇，因为昨天晚上东北下了非常大的雪 啊、 一夜之后啊，今天早晨我的朋友圈基本上2/3被刷屏了，因为我都是东北同学们嘛， 那就肯定又好看极了，松柏银装素裹。 哎，我跟你讲啊，我真的看得美得不得了，但是我看了一天之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怎么我的同学们就没有一个到雪景里拍张自己的样子呢？ 我跟你说，这种拍完了也是看景不看人， 不， 所以根本 就不用。既然都晒9张了，您就晒一张自己不行吗？我发现了，这就是我和我的老同学们巨大的差别。 你就非破坏那景。 不是，因为我是，比如说我要晒9张，我最后有一张是我在这个雪里，我是为了多少年之后我看到我自己。在这个2018年的第一场雪里的样子， 那我告诉你，你的老同学们肯定也拍了，但是人家 不、对 家 不会剖， 对人家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发出来，因为 我的老同学们不会修图 啊， 我的老同学们他们 不 用滤镜啊， 人家心情要清静得多，人家肯定就是说我自己有自己在这银装素裹的这个合影就行了，但是我不剖，我呢剖出来的就是纯的这种景儿，这种颜色。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就是几次哈、我都恨不得想请假，我就回趟东北去 啊、 就是真的太美了，因为我冬天的时候吧，比如下雪呢，可能天气啊会出现一种灰色调的东西，但是春雪你知道吗？说到这个春和雪在一起是挺慢、是蓝天白云下，就感觉蓝和白的那种对称，你懂吗？ 是，我知道， 很透亮。 而且你要是赶上一个不是阴天啊，还是那个晴天的、 太美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个时代我是在97时代，我拿的你也可想而知那种像素的那种手机。我在去八达岭的这个途中，赶上过3月雪。啊，还是3月底雪， 有一次直播完之后，3月18号嘛， 对，赶上过3月雪，第二天我去那个正好去八达岭，哎呦，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然后我噼里啪啦就给照了一堆。 就是我要是今天在东北这个沈阳啊，还有我们家乡抚顺哈、就是这种雪景当中，我绝对我在上面滚一滚啊， 化了， 没有， 那就化了。 我跟你讲，这么厚， 我知道，就你就凭你这种人这种热度就化了。 我跟你讲，就那种屏幕这么大的厚度。 这那也挡不住你的热度。 想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 一首非常搭讪的歌曲哈，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对对， 来自小柯还有叶培，这个就是年轻人啊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像真是在梦里啊，前世啊，反正就是感觉中特别的熟悉、 哎、其实这个招啊用一次性就是怎么说呢，细说撩妹的招啊，就是用一次性说，哎，我们似曾相识，就是那种，哎，我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反正就在哪儿见过你，这个招可能很，就因为它是很俗的一招啊，你现在听到，但它有的时候可以 OK， 然后你用一次行，这是行的，但是你见着谁你的这么说，你就会被通缉的啊，你肯定会被通缉，会被情场 套路， 对，会被情场通缉。 重点是对方他怎么回复你啊？有的人会是吗？哼。我大众脸是吗？ 对，这、啊、其实那个就是已经见多不怪的那种了、啊、 就是情场 是 老油条哈。 对， 今天呢我在直播间里偷了叶谦的样子啊、嗯、前两天呢我觉得这个发型哈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哈还有年龄真的有直接的影响。 对，我那个我诚心把自己弄成两种状态，你不知道吗？这我留这个发型就是为了两种状态，而且我觉得一发而两吃，但是何不亦乐乎啊！这种感觉特别有意思。 你对票房有要求吗？ 没什么要求啊，但是我自己乐呵啊，挺逗的嘛。 今天晚上把你那前两天那个就是类似于啊，就是画家哦，就是那种很艺术感的那个头发包起来之后哈、啊。有听友说了，这什么打扮啊？ 对 ，T 恤配个毛背心子，还戴个毛帽子。 哎、你可想而知，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这个温度多怪异了。 嗯， 有的时候冷，有的时候热啊。 主要这两天的温度也是啊，这个忽高忽低的啊。据说明天后天好像要降温吧？ 嗯， 连那个供暖都要延迟几天了。 不是，他们以为我就这副打扮来的呢。其实我当然我 有 外 衣 了啊。对，有衣服、 啊。听众朋友们啊，不要多想啊，有。 好， 今天晚上的红人叫阳光一点可好？阳光一点可好？阳光一点可好啊 ？Sunday rain 啊，你是？ 好的，就你吧。 好 ，You Too 这首歌的名字叫 The Blackout。 Blackout 来自 YouTube。 Blackout 的意思就是首先就是灯火管制啊，熄灯，这个 到点了 宿舍都是 Blackout Blackout Light off， 这些都是可以这么解释的。但是它还有一个深层意思，就是暂时的记忆丧失， 暂时的记忆上丧失哈，暂时的记忆丧失， 对，暂时的 不好说呢。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忍不住 po 了两张照片啊，代表我也是会员 啊， 我也可以发照片的， 随时往上 po。 对，这两张照片呢，分别代表早晨的雪后的样子，还有午后雪后的样子。 第一张我是更喜欢这种风格，因为当天我也是这么拍的，就是我不拍任何街景，我就是说不是，我不拍任何就是现代建筑物与交通工具的，就是或者电线杆子都在里边，我只拍那个 大雪覆盖的路， 大雪覆盖的路和 树 植木， 就是这种现象叫雾凇哈， 对， 就是树上挂着这个雪。因为我是个东北的孩子，然后又真的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雪了，所以早晨到现在大家发的很多照片里啊，我真的就很恨不得自己能扎进那个照片里。比如说这条路上，我就想那个做前滚翻，刮， 我没跟你说会化的吗？就叫你这种人怎么玩。 下午的时候我就已经问同学，他们说已经化了， 啊， 我就想如果不化的话，我这周末我就真的想回去一趟。 你应该回去一趟，我看这两天那边空气一定非常清新，因为 超棒的， 对，因为你雪啊，就是哗一下来以后，一化那个雪的时候，那当然空气是非常非常凝冻的，然后呢，这个细菌全给冻死了，多好。 对，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一场美丽的大雪哈，但是说实话，我转念也在想，可能对于农民伯伯来说，这场雪来的，好像对于农作物啊，还有这个春天播种啊，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这就像那个，像冬天你要是下了一场雪，那他就踏实了，他心就踏实了，因为他盖了一床棉被被嘛。 是， 但是春天，你是不是在播种前下，还是播种后下？这个就是人家的那个学问了啊。 对，然后我还问我的同学们，我说你们怎么不穿个毛毛的衣服到雪里拍点照片呢？啊，要不就穿个什么红袄、白袄，就是颜色，就那个对比感，哇，多美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带几个大袄过去啊。 大袄？ 大袄就是说大棉袄。 好家伙，你带几个大袄？哪吒吧，你是？ 就是留下这很难忘的一个雪景啊，一个大自然在三月所赐予我们的这种美感，在北京的朋友都有同感，就是因为今年是我好像唯一真的没有看到雪的一个冬天，对吗？一点都没有，就是哪怕大家说那个稀稀拉拉的，我都没见着过，一点都没有。 在北京你就别那什么了，你就别再说这个话茬了，对吧？在下都属于是怎么说，欠了好几顿，然后再下一顿也不解馋的那种感觉了啊。你们那儿东北今年这一年这一冬天，你看看多热闹，是吧？该下的全下了，该刮的全刮了。哎，有点意思啊，我感觉像原来街机电子游戏似的。干嘛不让我玩电子游戏啊？你怎么像原来那个家长跟老师一样啊，死活不让我玩街机啊？ 对呀，我要放的是这首歌。 得，变诗和远方了。 对，这下雪虽然没有在眼前哈，但是我们可以在音乐当中，或者就是看那些照片，想象着自己曾经度过的那样的日子。我们第二十段见吧。 一样准时喂饱你的鱼，一样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每一天收到你的信才有好心情。习惯了一个人回天开 秋天，遇上秋天啊，就是一年又过完喽。但是好像 我觉得好像他是说两个秋意很浓的性格的人遇秋意很浓的性格的人，就是那种慢性子呀、悠然自得、闲然自得的那种人， 有可能哎， 两个人遇见了。 今天晚上是你的一个人的直播照片哈， 然后周四了， 120家，我跟你讲，老叶，我给你贡献了4、5、6条了 啊！ 就是我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我又发了一些雪景啊！ 对你拉倒，你 是 给 我 你是给我贡献吗？ 我真的给你贡献的。我吧，以为大家伙儿就都看到了哈。 你这搅局， 后来我发现 你这是 大家东北朋友不多呀。 对呀， 这就我来了啊！你看看，真的是美成这个样子、 跟自己的那个微博底下发评论带剖图的， 对，自嗨了4条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看真的我少女时代的城市啊。第20段见。 清风，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冷空气过后，明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光照不错，空气也比较清新，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十七后与青春化敌为友》明天上映，这部电影充满了正能量，讲述的是少男少女追求街舞梦想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台湾青春片，热血燃情。顾长卫执导，白客、蓝盈盈、张涵予等共同主演，范明、蒋雯丽特别出演的电影《遇见你真好》定档3月29号正式上映。顾长卫为这部青春题材的电影注入了自己惯有的怀旧特质，成为该片的一大看点。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本周六晚7点半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厅放映。该片根据劳伦·魏斯伯格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刚离开校门的女大学生进入一家顶级时尚杂志社当主编助理，最后成为了出色的职场与时尚达人的故事。安妮·海瑟薇的时尚搭配和梅丽尔·斯特里普的精彩表演令人难忘。电视剧《新万家灯火》本周六晚将在安徽卫视和湖北卫视开播。这部集时尚浪漫元素于一体的励志剧，以武汉及湖北的真实社区为原型，以二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居民身份证异地办理等惠民举措为切入点，折射出社区居民和谐共生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剧风轻松幽默。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 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5日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阳光一点可好？ 阳光一点可好？ 阳光一点可好？ 哎，像今天晚上我送出第一首歌《Sunday Rain》。 对，他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小太阳，对吗？ 嗯。 然后让周遭的人呢，能够和我们在一起，会觉得有阳光，有一种明亮的色彩啊。 对。 不会觉得和你在一起。怎么一种戾气啊，这个周围的感觉都一下子被阴云笼罩了。 嗯，这个只有在特殊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朋友。 不，我真的 非常非常特殊，很少的时间。 可能有些朋友在就是工作职场开会的时候 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 他会发现比如说有些同事啊，或者是领导那一天的脸色不太好啊，或者说他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他的言语啊，你跟他在一个空间里就觉得哎呀，时刻都很紧绷，就觉得要爆炸的那种感觉。 原来我很相信就是自己的同伴或者是自己的领导啊，就是或者是旁边的一些人，他们不会把情绪，不会把自己那么私情带到这个工作中来。我相信我身旁的人素质都是这个职业素养都很高。 然而呢？ 然而后来我才发现，人人都有这个毛病，人人都会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生活中的不佳情绪带到工作和生活中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哈，你的好福气也是你的好脾气带来的。昨天晚上暖文章哈，好吧。我们今天晚上的冷笑话，您准备好了吗？ 说你姐姐说了一周了啊，说了三天了，两没三天有两天了，一半的节奏都过去了。那今天周四，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吧。那天啊，我啊在街上啊，那个我想那个找个火抽根烟啊，但是呢又胃不帮带火了啊，然后看见这路旁啊，这树棵了那儿啊蹲着一老爷子。哟，我过去，我跟大爷攀谈起来了啊，聊起来，管人借一火，然后呢，聊起来了，我给老爷子也发了颗烟啊，老爷子呢，就是点着了，跟我这么一抽，还行，哎，比我这烟呀、还是差远了。然后他拿出一袋烟丝，一特讲究，还有啊，一袋烟纸，我说来，小伙子，你会卷烟呐？我说哎呦，以前练过，现在就生疏了，我卷一试试。他让我自己卷了一根，然后他自己也卷了一根，嘿，我们俩又点起来，又跟老爷子一人来了一根。我这么一抽，哎，这味道是太香醇了，这个浓郁啊，我跟你说，就从来没，好家伙，真是卷烟，你那个就是平常的过滤嘴的那种烟啊，那种一包一包烟，这根本没法跟自己卷的烟比。它这个啊，集成了各大名牌的，就这么说吧，各种你抽过的就是特别香醇的那种烟，它能集成了各种这样的名牌烟的这种香味，这种优点啊。然后我实在是，我觉着我虽然不是老烟枪，但是我也觉得遇见这种烟很难得，我就问老爷子，我说哎呦，老爷子，这烟丝哪儿买的呀？

照片中的他淡去脂粉，没有用滤镜，没有 PS， 呈现出了最真实的状态。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夺目，却获得了网友的一致称赞。因为你无法说他不美，他的脸淡定从容，那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打磨，去了锐气，平添出的一份成熟。不得不说，他美出了一种高级感。很多人感叹，当年那个爱争爱抢、野心勃勃的姑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优雅温柔的女人。如今的她拿奖拿到手软，家庭幸福美满，她不再需要活得那么用力，她能把人生经营得很好。不得不说，女人的脸就是她生活的写照，女人过得好不好看脸就知道。你的脸暴露了你的生活状态。在最近一档很火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贾静雯身穿旗袍，展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情。她的一举一动端庄优雅，一瞥一笑摄人心魄。她成功地诠释了什么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你很难想象舞台上摇曳生姿的她如今已经44岁了，可是看她的脸，无论是镜头前还是私下里，永远气色红润，眼角眉梢总是带着笑意，活出了无龄感。这个龄是年龄的龄。生活中的她有三个女儿，还有爱她的老公，夫妻俩常常相约一起跑步、健身、旅行、约会，把每一天都过成了2月14号。生活如此美好，怪不得她的一瞥一笑顾盼生姿。其实如今幸福满满的她，也曾经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一番苦熬。你的脸藏着你的运气。一次和明姐一起面试新人，进入最后一轮面试的是两个年龄相仿的姑娘，无论是学历还是从业经验，两人都难分众博，让人很难取舍。只是面试的时候，她们一个化了妆，可依然看得出厚厚的粉底下有红红的痘印。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神情会飘忽不定，显露出忧虑的样子。而另一个姑娘虽然是素颜，却肌肤有光泽，气色红润，回答问题时眉眼灵动，从她的眼睛里能看到跳跃的光。面试结束不久，明姐就告诉了我她的决定，录用那位素颜的女生。但说实话，这两个女生实力相当，明姐这么快就做决定让我有些好奇。后来她告诉我，这其实是她的运气，她的脸让我心情舒畅，觉得一切都是很有希望的样子。是啊，一个人的脸藏着她的运气。这个结论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但细细想来也不无道理。一个会肌肤状态健康、和颜悦色的人，总能让人感觉到他在传递着温暖的正能量，和他相处心情也会变得愉快了起来。如果让周围的人感到舒服了，那么自己的运气也不会太差。你的脸是别人了解你的最佳途径。杨澜曾经讲过她自己在英国的一段经历，她面试失败以后披头散发，然后去了咖啡厅，丧着脸，一副随时随地会哭出来的样子。不一会儿，一位优雅的老太太写了一张便签给她：洗手间在你左后方一拐弯。老太太这是善意的提醒她，你需要去梳妆打扮一番。她想起自己面试被拒的理由是容貌形象不佳，她当时会愤慨于 别人以貌取人，却忘了脸是别人了解你一个人的最直接的途径。一个人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读过的书和遇过的人，都会刻画在你的容颜里，所以你的脸，你的样子，就是你生活的写照。的确，很大程度上来说，你的脸就是你的一张名片。有人说，30岁前的脸是父母给的，30岁后的脸是自己给的。内在美固然重要，但外在美却是别人认识你、了解你的最好的途径。你无需美得千篇一律，但你需要让自己的美被发现和赏识。你的美其实就是你生活里你的生活的一点一点的积累。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相偎相依。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都和大家分享完毕了。嗯， 对，今天晚上这个不长不短啊，刚刚好，非常非常那个应时应景的这么一个。 你刚才的 冷笑话啊， 声音里给人感觉就像是刚刚吃完这点东西一样。 嗯啊，品粮品完了，嗯，是可以品一品，每天晚 上精神饕餮啊。 别人就是说喜欢听着这样的调调去睡觉， 啊，我也经常喜欢听着这样的调调去睡觉。哦，我并不是说听男左女右的调调，因为我一次也没听过。我最遗憾的就是从来没听过自己直播男左女右。 那你好歹听听陈默和我在中午的时候的节目啊。哎，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你 可是你依然没有听过嘞。 你跟陈默的直播我听过呀，你自己的直播我也听过呀。 啊， 唯独我听不成的就是我的直播呀。 你有回放功能吗？ 只能是听回放。 那你也没听过。 那我也不听回放啊，我听其他的有声小说睡觉了。 这人生啊， 是啊，我刚才刚说一遍，我在自己在复读机，我再听一遍。 你是不是就是给别人发语音的时候再回听一遍，都算是听自己声音了？ 哎，你这算是一招啊？ 这招好难想吗？哎，我跟你讲，叶谦真的很搞笑哈。啊，我今天来跟他说，哎，我说昨天晚上的比赛真的很精彩。 啊，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说， 不许说。 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 不许说 欧冠的切尔西对巴萨的这场比赛。 哎，咋的？ 因为 是在还是要说， 我就说很重要哈。然后呢，结果今天人来跟我说，哎，你别说啊，我要看回放。我说这一整天都没有人跟你谈过这场比赛吗？ 那是没人呀。 他说就除了我跟他说这比赛之外，就你白天见的年龄段都偏大还是偏小呢？ 我跟你说啊，看着这比赛现场的人不多，估计是不多。 不，你就不多。白天时光里，你各大体育网站，你大家都在热议这件事情啊。 是啊， 那你也没有看，对吧？ 我就是为了屏蔽他们，我才没看。 朋友圈里也没有人写这场比赛。 我左右躲呀，躲到最后10点钟，让您给揭穿了。我本来说我 比赛结果也不知道， 我非常后悔，我来之前没有。哎呀，我这欠呐！我一来，他比我还欠啊！他直接告诉我比赛结果了。 不是这个满世界都有新闻了，这个明天晚上就抽签了，八强。 我不就是为了屏蔽这些事情，我一问三不知的来的。 哎呦喂！就是看过的朋友应该都会有同感。 对，我躲着他们来躲一天，我没躲过你。 哎呀，没办法嘛哈，这喜欢，而且还有距离这次俄罗斯世界杯不到100天了啊！ 啊， 同志们，啊， 俄罗斯夏季啊，咱们可以吃啤酒，别吃啤酒，喝烤串，喝啤酒，吃烤串，看世界杯啊！ 就是要告诉大家，4年了， 嗯， 这件事情，上一次我们陪伴大家的是2014年， 每一个啤酒花园， 啊， 大大的屏幕。 我还记得 大大的遮阳伞， 2014年是德国队夺冠。 对，长长的烤摊，哎，鲜鲜的凉凉的啤酒，都给我准备起来。 毛豆花香，第30段见。You're with me, relax, and you call it weak. Baby, you're just unique. Come out of the black, never hold it back.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消融，静静流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共同沐浴春天的阳光。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啦！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23:0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5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还是我们两个在这里呢，也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他的名字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每当提起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哈。 嗯。 阳光一点不好吗？ 阳光一点不好吗？当然好了，今天 阳光一点可好。 对，北京的天是晴朗的天啊，晴朗的天上有太阳。 嗯，阳光一点可好。我们现在呢要去你家里做客了。这是一个男孩子， 这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然后家里也是一片晴朗的感觉。 可我真的觉得这很像一个小号， 嗯， 因为他只关注了3个人。 你看多晴朗，嗯，一目了然。第一个黄世珍到的啊，嗯，第二个韩立，第三个景甜， 就这仨人，这毫无疑问，嗯，小号一枚啊。 第一个道长领着你们两个女的走，好，接着听刚才没听完的歌曲啊，啊，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不听啊， 刚才这个情绪， 嗯，挑回19，然后咱们接着来啊， 啊，这是一会儿在您那儿再发生的事情啊， 我们再要听一遍 Cry Baby。 过去了好几周，世界开始有点热，参不透的那种难过，忽然觉得没什么，我的梦好多，我很好，你呢？2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念爱没什么用，当3月过去了，时间会走，我不走。 分手以后，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记得 Polman Faith， 这首歌曲的名字来自 Polman Faith， Polman Faith， 他的歌曲的名字就是 Cry Baby， 就是哭泣的宝贝 ，Cry Baby。 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曾经的听友，现在是我们的同行了。 嗯，是啊， 这是在新疆广播电台的一位同行，他叫做 西井 2009，大约十年前开始听男左女右，五年前回到新疆，而如今呢，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电台的主持人，总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是受了男左女右的影响。哎，谦儿哥啊，多年未见，长发不在啊。 嗯，是啊，我可没看见。 今儿呢是为了萌萌哒哈，把自己的这个帽帽给戴上了。 对，那长发呢是我去年现又养出来的，多年不见，当然。 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是啊，之前那个第一个老大的时候，我也没长发。第一个老大的时候我是短发，我为了不吓着我们家闺女，我特地给剃短了。这次呢，那个儿子出生以后，我想爱谁谁吧，依旧了。我就这岁数，我为了你们俩小子来回来去变形象，我还是长发，还是胡子啊。现在还是长发胡子的形象。 44岁的老父亲不想那么多了啊，二娃老父要活出真自我。 是我爱怎么着怎么着了。 这但是我们的这位同行听友呢，还是很怀念哈当年在北京听广播的时光。其实从听广播到后来做广播，这个心路历程我也曾经有过，因为我在北京上大学的四年中也是在听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的节目，但是我那个年代95年到99年没有晚上的直播节目 啊， 就是直播节目基本上晚就是大概 不占用你晚间时间， 好像那个时候就很只有中午有直播节目， 对， 下午有，从下了班之后就没有直播节目了。 可以去吃，可以去玩啊，没有什么过多的，就是晚上不敢喝酒啊什么的这样的。 我上学我就回到宿舍，然后听那个时候浪漫情歌啊、校园民谣啊、零点乐话呀、就是都是听着，从一个业余听众哈、慢慢听出了一点点小门道。 没问题，你不从上学你也开始听了，你不从初中开始你就听什么青苹果乐园呀，这个 那个是小虎队的歌嘛、那个时候是音乐爱好者啊， 音乐爱好者啊， 对，在下雪的今天的 有多 城市哈，我那个时候少女时代可是音乐爱好者。 嗯， 哎，这点我真的不是夜深人静夸下海口啊，当年我们那个年龄段里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大肆的购买录音磁带。 哎，有几个不喜欢音乐的女生你刚告诉我，有几个不喜欢 party 不喜欢低曲不喜欢音乐的女生， 但那个年代喜欢归喜欢，有多少人真的去买呢，对不对？ 对，买那是另外一说啊。 我还得买， 我你有你这种人买，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录？ 对，你说对了。 对、 一个是录，一个是借， 是， 对吧？然后常常是那种，哎，你借我听两天。 那是， 你别给我把那个磁带给我卡了啊！ 我告诉你啊，那时候一盘，我买了一盘谭笑讲，半梦半醒，哪儿啊？宝丽金出的30呢？ 那你是两张吗？ 不，就一张单个磁带，那万文书店买宝丽金的30一盒。 北京怎么卖那么贵呢？ 巨贵！我天哪！你以为 呢？我记得在家乡的时候大概10块8块吧，但是那个时候也非常之 这个。 你想，那是1990年的事儿了。 就这个磁带，让我们这个初中上上下下，这学校啊，这学校就戒遍了。在还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听那里边已经开始听不清楚，就有划伤了，划伤了。然后我甚至我得管第一手管我借走录的那家，就是他 要原版去， 他要二版去。 对， 我你说您把二版借我再录一下行吗？ 那个时候真的 我原版都让你们给听坏了， 真的是有消耗的，就那个磁头，而且你知道那个卡带它上面就是有时候谁放的时候不小心会把那个碟的那个小串一下给搅出来了。 搅！ 我的有同学管我借完之后，他搅了，他自己在那儿重新在那儿给合成了，你知道吗？ 你说你算，你把带芯儿，你把带芯儿给我，我换个带芯儿算了。 哎，那个时候真的是属于我在业余时间里 消费最多的一块哈， 嗯， 然后呢积攒了很多人气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班级的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 你就是那时候的 DJ 员啊，多好啊！ 就是大家会觉得，哎，他那儿总有磁带， 是 啊，他那儿总有课外书啊，他那儿总有好吃的，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 你这精神食粮小堡垒，你 最初的小店铺就跟现在的电商一样哈，最初的小店铺， 你应该摆一摊儿，你弄一个租赁的一个生意，在小教室里干起来了。 那是录音机时代听歌的时候，而且在收音机里。很少会听到一些直播节目，或者是就是很系统的一天都是音乐节目，后来才有的一些音乐电台。 对， 对，他一边说着一边就广告了吧，聊天了，就 卖药， 哎，卖这个了吧，弄那个了吧，就开始了。 其实真的是这些年啊，大概我做广播之后，就明显从2004年觉得广播开始有了它的新的节目类型发展，嗯，因为我们从2004年开始做彩铃乐翻天嘛，对吧，所以也会有了这些好音乐。 多少年流浪的心从来没改变，浪花带走所有的思念，只留下谁眼泪中的眼，海鸥飞呀飞过多少年，想要飞越大海的彼岸，听说最美风光在海角，你是最想到达的天边， this morning can't shake the thunder from last night. You left with no warning and took the summer from my life. I gave you my everything, now my world it don't seem right. Can we just go back to being us again? Cause when I'm sitting in the bar, all the lovers with umbrellas always pass me by. It's like I'm living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s turned cold since you left my life.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 girl, I know if I'm alone, there ain't no blue sky.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wrong. Cause baby, when you're gone, all it does is rain, rain, rain down on me. Each drop is pain, pain, pain. When you leave, it's such a shame. Shelter here in the arms of someone new. But I'd rather be there under the covers just with you. Oh, cause you were my everything. Now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h, I'm caught up in the storm. Cause baby, when you're gone, all it does is rain, rain, rain down on me. Each drop is pain, pain, pain. When you leave, it's such a shame. Umbrellas always pass me by. It's like I'm living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s turned cold since you left my life.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if I'm alone, there'll be no blue sky.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wrong. Baby, when you're gone, all it does is rain, rain, rain down on me. Each drop is pain. 下雨就高兴的一群人，来自 The Script，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 Rain， 因为他们是卖雨伞的 啊，对对，应该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里边也唱到了 Umbrella 的事情啊。 对，然后你听这首歌就会老想做出耶、yeah, 很开心的一个结尾哈。 对， 我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听着有份啊，都会在3月15号的晚上很开心。 有人一下雨就开心，哎，大部分人好像年轻的时候都是一下雨就开心，愿意穿着雨衣或者打着雨伞雨靴这出去 踏水去 吧唧水去、啊、但是呢稍微上岁数一点的人啊，比如说你我之流，这是开始就会觉得阴雨之天很讨厌， 关节都不舒服， 阴雨之天不是很理想。 还有就是约会的人啊，或者是出去旅行的人啊，亦或者是像小时候盼着第二天开运动会春游啊，遇到雨天的话就会觉得很懊恼 哈、 啊、影响了你那个拍照啊还有各种活动的那个可能。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位听友叫做大杨姐，就是你大杨姐， 对对，就是你大杨姐，没 别 的说的， 对，别给我插别的哈。他说偶然间翻到这个广播，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他曾经对这个广播是有印象的， 想起了很久的以前了。 对，他说真的想起了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嗯、啊，

关注天气情况，冷空气过后，明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光照不错，空气也比较清新，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至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穿棉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啊，28秒啊，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北京音乐时间段的最后半个小时时间。 哎呦喂，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北京音乐广播，你能不能把我这个工作单位的频率报对了？ 我首先报的是北京音乐时间段，当然这个也不是你的节目的名称，也不是咱节目的名称，也不是咱那个台的。 干什么呢？ 但是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北京最后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段。 你知道其他频率在这点没有音乐节目吗？ 哎呦， 当然有了。 是，就你都有这份自信了。 我说其他频率也有在这个时间点有北京音乐时间。 哦，你都没这份自信了。 这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大家都会有各种选择的问题。23:33，我还是老一套的亮相方式哈，为了让大杨姐，就是你大杨姐啊，等老听友找回曾经的感觉， 你大杨姐还是你大杨姐？ 对，她是2012年听过咱们节目。 对，可惜啊，你大爷早就不是你大爷了，大爷又大一岁啊，今年44岁了。这首歌曲来自 Rich Bowman， 歌曲的名字叫 Grace Will Try。 My foolish heart, and now I wonder if you ever speak my name. Will I always be defined by my mistakes? In the eyes of the saint, I'm a stranger. We all try.I made myself believe, and I wasn't no fight left in me. But redemption doesn't fall down at your feet. In the half-light, you raised a hand to mine. and it's always within reach. You and I, we suffer this enough. We all try, we all try. We're all one step from grave. In the eyes of the same, I'm a stranger. We all try and find our way. At the devil, every darkness, there's a morning. No, we all try, we all try. 三又和你分享了阿桑的这一首一直很安静。我们也一直在这里，不能算是安静，但也是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动静，特大的声响提醒你们我们还在。 对， 阿桑可真是不在了，在这个十年中离开我们的乐手歌手们真是太多了，尤其是前两年，这个近两年吧，真是太多太多了。 我和叶谦，当然是我吧，更多的是我曾经设计过哈，有一天如果当我们节目也是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呢，会把在这十几年的时光里哈，在节目的播出的这个岁月当中离开我们的歌手们， 对，都给聚一下，放他们的歌。我说这也太丧了，这一期 就是离开嘛，对不对？一档节目的消失，就真的是消失的。你很少会听到哪一档节目真的又复活了。当年的《帮帮带你听天下》也好，还有很多很多也好，它也许会换另外一种形式，但是有些东西变了，就真的变了。哎，今天是因为快要水逆了吗？王淼小说。熟悉的电台依旧，人依旧，我是如此的怀念。想到十年前那个年轻的我，已经陪伴我好久的你们。 那你还是王淼小啊，还是那么小小的呀？看着你的这个名字，就是好家伙，四个小，你得是多 天地间走来， 对， 小小的我， 对对对，你得是多精巧的这么一个、 哦、小小的我， 小小精巧的一个，怎么说？袖珍美女，或者是那种非常非常那种小巧的美女，给人感觉。 今天呢，也是男左女右开播十年七个月又三十天的日子哈。刚才特别看了一下，整整3895个日子的相伴。 对，3000多天，也就是十年过去了。 对， 人一辈子应该是30000天左右，所以3000多天，也就是1/10献给了这里，1/10都要多了哈。对。因为有很多人到不了30000天吧，对吧？ 3月23号呢，将是2018年的第一次水星逆行，所以在现在我们这个前期的时候，大概也有一点这个情绪上的影响，就是你发现你好像愿意想曾经的一些事情了。你看，刚刚来了多少批，对不对？ 是，都是在想以前的事情。 对，就是好久好久没有听我们了，但是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或者是哪一种感觉，一下子，哎，我今天晚上听收音机，哎，现在北京音乐广播晚上做什么节目呢？ 对，有没有什么新节目？哎， 对， 新节目没找着，老节目 还 在。 哎，不，我要确定一下，是2019年，不是2018年，2007年，哎，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哈。 玻璃墙来自 Lam。 I don't mean to be

他忒老实了。 这注册不注册他四个 T 哈，他还注册不上呢。这十年里哈，断断续续的听过，但是一直都没有留言，这是我第一次留言，希望大家都过度过这次的水逆。水逆真正开始其实3月23号，但是我真的想和你说， 你不是说前一周后一周吗？ 哎，对对对， 是吗？ 我们说家里人绝对没有什么这个心理上特别真跟对方生气的那个点啊，完全就是情绪的碰撞。在这里呢，我也希望你作为儿女哈，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青春期的女生，有时候需要自己哈，永远记得那句话，百善孝为先，哦，对吗？ 对对对， 孝道里最重要的就是 无后为大。 昨天我什么意思？ 哎， 你这什么年代的你想法呀？ 我就顺着这个章说， 昨天不是也暖文章里就说过嘛，要是最难的要看父母的脸色，这个脸色就是说你要给予他们的得是他们觉得很舒服的，对吗？ 对。 所以呢，作为儿女啊，不要在你十几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吵架呀和家人这样的青春期碰撞好像很酷，后来的后来你一定会后悔的。我希望你能够， 你要这么碰下去哪有后来，决裂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妈妈有过这样的不愉快，就是说觉得她的某件事情做的我不满意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满意，然后没有办法沟通，可能自己就哭个鼻子啊，但是吵可能还不至于大吵起来。我觉得其实家人就是一个台阶， 跟妈哭鼻子了哈。 就是明天早晨可能妈妈会给你个台阶，然后你记得下来就好啊，不要就是在这个点上呢，还一意孤行的说要对与错。家里是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The Killers 这首歌的名字叫还 follow the songs， 把歌全听了吧，好吧，今天所有的歌都是你们的。还 follow the songs， 不然你还要给谁？ As every ship gone sailing， As every heart gone blue， Have all the songs been 这首歌呢，也要结束叶谦属于他的周一到周四的工作难之夜。 对，本周的工作在 The Killers 这首 Have All the Songs 这个歌曲的这个很优，我觉得 The Killers 很少唱这么怎么说这么慢热的歌曲，他们还是比较那个年轻激进的啊。但是这么慢热歌曲正好适合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 Have All the Songs。 对，感谢各位这一周对叶谦的支持，也谢谢今天的红人阳光一点可好，阳光一点可好。 然后我们一起醒一下明天晚上沉默的光临。这一周过得好快啊，哈！ 对，因为前三天都是阴阴沉沉的，所以老盼着马上晴的这一天啊，晴的这一天来了，你才忽然发现它已经到周末了。 而且呢，这周六就真的我们过完了整个的正月。 对， 就大家在2月2日，也就是周日的时候， 头 对，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去礼拜了。 是，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来听一首最后的歌曲，来自朴树，且听风吟。 晚 安。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失了一半。